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Nicholas Petrarca 带给我们的 Spiral Song。 那么下面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带点味道的 Paul Van Dyke featuring Olive and Play 以及 Sue McLaren 带给我们的 Guardian。 Where's the smile I long to see back on your face. What am I to do? In the end, I only want to know your say. So precious to lose. Impossible to hold when you are worlds you.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人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体感偏热，午后南风偏大，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只是空气干燥，紫外线照射很强，请及时补水润燥。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晚唱作真人秀《无限歌谣季》播出第4集，随着中期检查的脚步渐渐逼近，五位唱作人和研修生组合都进入了紧张的创作状态。本期节目将更深入地展现十位明星嘉宾的创作纪实，真实记录五组搭档之间相互启发、相互成长，并给彼此带来灵感的全过程。本期节目中，张绍刚与毛不易这对柔情二人组结合自身的特性，想要以父子对话的形式来创作歌曲，倾诉父子间微妙的情感世界。确定好今生第一次的歌曲主题后，两人进行了更深入的精神交流，说起了自己与父亲的故事，从中找寻灵感。浮云龙与周俊伟这对被网友评为节目中颜值最高的组合搭档，为了给彼此一个完美的音乐会，在有限的10小时内使出浑身解数寻找观众，并向路人大方献出爱的拥抱，羡煞网友。面对有可能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进行表演，浮云龙展现出一个音乐人应有的态度，不管观众来了几个，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哪怕没有观众也要好好对待这个舞台。最后来关注5月17号到18号，爱尔兰踢踏舞剧《命运之舞》将在市剧剧院上演。《命运之舞》讲述的是年轻恋人哀婉却热烈的爱情故事，结合了爱尔兰经典音乐和舞蹈，首演自1994年，已在世界各地巡演20年，将爱尔兰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In real life, don't wanna know FaceTime. Cause great minds, they think just the same. Hey, yeah, you shift like a rock doll, a model of some kind of bottle. We'll pour up, cause I wanna taste the taste. De química y el party perdemos. Olvida las críticas si nos entendemos. Que tú crees en tu mente, no me hagas señorita. Que necesita, sería mucho mejor si participa. No si de lejos, no, mejor cerquita. Yo voy a hacerte todo lo que me permita. Y sabes que lo que te pones te queda bien. Y me cae mucho mejor que me llete. Sí. Can we get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开始直播了，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呢我们这样一首歌曲可以说是这个可萌可帅啊，热爱慈善又贴心的暖男啊，这个非常可爱的 Lin Pan 带给我们的歌曲叫做 Familiar， 歌声令人很这个觉得麻麻酥酥的哈，不知道为什么。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内容，第二小时都是一些个带有潮流质感的热门单曲了，欢迎各位来到今天节目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来自于 Vaisha Breaks 带给我们的 The Fire， 一起来听一下。

this kingdom on my own, and all the mountains are my throne. Oh, drink until you've had enough. I'll drink from your hand. I will be your warrior. I will be your lamb. And hate the way it hides from me. With care and thirst I have become. You have a home in my queendom. You have 这样一首歌曲呢叫做 Queendom， 但是呢在这里应该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位 Aura， 她呢是一位来自于挪威的贝尔根的流行音乐女歌手。2013年呢发布了她第一张的个人单曲叫做 Awakening。 那通过她的冷若冰霜的一种北欧的电音质感，也是加上她一种轻薄的节拍，以及让她能够分散出来我们的一些注意力，那是因为她那种清澈而且富有感情的声线能够让我们的注意力一下就被我们扩散开了，很像我们真正到了北欧一样的感觉啊。来自挪威嘛，毕竟当地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天气也是决定了当时这样的一种歌手他的嗓音是这样的一种质感。那么非常喜欢，如果你很喜欢这样的音乐的话，不妨来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513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首音乐内容了，这样的一首歌呢叫做 Love， 永远的主题啊，而且这样一首歌的 MV 离不开现代元素和足球相结合的画面，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来自于 Angelica Vacchi 带给我们的 Love。 Everybody needs a little bit of loving, yeah. Everybody needs a little bit of pain, Everybody needs a little bit of something. We all feel the rain, cause we're all the same. No es un el amor, y ahora soy mejor. Esta es la bandera que por siempre seguiré. Solo hay un color en mi corazón, y una vida entera yo por ti me jugaré. We all need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We all need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Vas a ver, todo el mundo te viene a ver. Ya no importa el color de piel. Sube tu bandera, la historia te espera y no pasa. Lo que nos une está en el corazón. Todos bailamos con una canción. Y estamos vivos por una razón. Que el mundo entero se entrega al amor. Yeah, a little bit of love, a little bit of love.

唱功了得的 Plumber Face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 Make Your Own Kind of Music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了。这里正在我连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昂。那话说呢，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歌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去查询一下歌曲列表，查歌单就在公众号当中就完全可以解决。话说我们要跟朋友来介绍一下公众号内容了，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公众号的内容太过于强大，所以还是自己去发现一下好了。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三个字，注意声是声音的声，常先生。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0513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此外呢，您还可以来通过我们这个公众号下方的菜单栏啊，来获取更多有关我们的节目，有关我，有关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智慧生活方式的一些全能体验。下面继续听歌曲吧，话不多说，来看看下面一首能够给我们带来 Lullaby 风情的 Sigala featuring Plumber Face 另外一首单曲为您送出，但是这样一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Cabo Remix Edition。送走了我们的 Plumber Face 之后，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 X Ambassadors 带给我们的 Head of Myself featuring The Knox。 现在我连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Yeah. situation that I put you in. I know we poured champagne. Maybe we was just too quick to celebrate. I thought I was ready, ready for someone else. Every time I get ahead of myself, every time I get ahead of myself. Thought I was rock steady, I didn't need no help. Every time I get ahead of myself, every time I get ahead of myself, I get ahead of myself, yeah, get ahead of myself, yeah, I know that I was first to say I wasn't there. Move my things to your apartment down on 2nd Street. Thought I cleaned the slate, but I guess I didn't clean it all the way. I thought I was ready, ready for someone else. But every time I get ahead of myself, every time I get ahead of myself. Thought I was rock steady, but I didn't need no help. But every time I get ahead of myself, every time I get ahead of myself, I get ahead of myself. Say something 能够让我们说点什么东西呢？像这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 X-Master 他的唱功啊了得，尤其在现场的话，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看一下 X-Master 他们的现场是怎么样的一种风情。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一首全新单曲 Jungle 的单曲 Happy Man， 也是正式回归了，代表他们自己的正式回归。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选自于伦敦他们在录制的一个全新的专辑，叫这样的一个专辑。其实他们一开始啊起飞要先赴到美国，然后在加州要经历了寻梦与现实的一种冲击之后，然后决定再次回到这个现实当中来。最终呢，按照他们自己的团队们所言，说仿佛啊会带给我们来到一座这个播放着分手歌的后来末世的时代电台。好像听不太明白他们到底要讲些什么，但是歌曲内容还是能够听得明白。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 Happy Man by Jungle。 Different.

稍后将会进入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资讯的单元，当然了，之后的话也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送出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Drum and Bass 风格的电子音乐的混音，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分享更多的一些音乐内容，千万不可错过。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各位锁定这里，我们一会儿见。

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正在直播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我们的节目也已经来到了第四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北伦敦的著名制作人 Tim Deluxe 对于真实的乐器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痴迷，带给我们的一系列的音乐内容。他的专辑 The Radical 与大多数的电子音乐专辑不太一样，他请到了一众优秀的当代的爵士音乐家带来一场跨界的音乐合作，乐曲当中还会融合一些有异域的元素，比方说单曲 3T， 而 3T 这个词正是印度的瑜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唱诵词句，而 Tim Deluxe 似乎是在电子音乐界里边去探索的一丝平静和包容的样子是什么感觉的。而今天带给我们这样的混音的 DJ 就是来自于北京咱们本地的 DJ 音乐人 JC Mixes JCM Leslie JC。 那今天我们首先跟您分享的就是这样一张专辑当中的 Tim Deluxe 巧妙运用了美国已故的著名演员 Dr. Barbara Ann Tina 也讲话的采样的单曲 J， 以及来自于 Soul Speech 同名的作品 Soul Speech， 来一起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混音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不妨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513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

for me, yeah. I would do anything you say. I'd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need. Show me, baby. And she had to know too. Well, I know my. Sure,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I tried to her. Hanging upside the wall. 我们听到就是由意大利的年轻制作人 Domi Baladino 和 Micro Senat Hall 组成的 The Deep Shakers， 他们的音乐作品叫做 Damn。 那么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制作人 Lexa， 他和他的另外一位朋友带给我们的 The Blue Man。 那一起来关注一下更多的音乐内容，来自于 DJ Leslie JC， 他的 JC Mixes JCM 159号作品的混音。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513来查询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如果想要进入听友群的话也没有问题，直接回复进群可以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咯。我们继续用音乐沉浸自己，用音乐感受一下 DJ 们他们的音乐语言是什么样子的。 25分了，距离我们今天的点名互动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今天点名时间将会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38分。各位听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广播听到你自己的微信名称的方式很简单，怎么来参与呢？马上来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就好了。我再说慢一点啊 ，OK， 拍一下你面前的 FM 97.4。这样的一个照片，然后呢你可以把这样一张带有神奇魔力的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发送过来了以后就代表你已经可以参与成功了。我会在今天下午的3点38分时候呢，来再通过电波点出来所有能够发送过来照片的朋友的微信名字，来刷一下存在感，告诉我们你在听，我们也用声音来告诉我们我们在回应。 Thank you.

我是 Mr. 常常小航，我们用240分钟为你的周末下午时光提供多元能量。 Raise 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a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马上就要开始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一起来去跟随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感觉，去让自己的心能够稍微的沉静一点。谁说听电子音乐舞曲就一定是那么的浮躁呢？是不是？来，下面的时间来关注点名，正式开始。欢迎一下我的网友啊，一连发了一大串这个图片的网友 ，W Z H I 是 W 智是吗？ 一开始还发错了，发的是别的频道的，这回终于发对了，恭喜恭喜哈、啊！终于是能够看到了我们的频道频率 FM 97.4。欢迎一下网友铁生辉、不羁的风、Michael 点儿以及依山观澜，欢迎一下这个叫国王那位听友，以及轨迹、来日方长、亮马小猪，还有妙妙，以及安和桥北，还有杰同学、小轩以及淡蓝色小雨。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这个叫八爷啊，又来了，欢迎你，欢迎你。再来翻一下片儿喽，翻片以后看到我们的网友老傅，还有聂继平以及飘雪 WYL 迪塞尔。另外的话呢，还要来点一下这个翟元红，希望他能够小升初特长生考试顺利通过，好的，棒棒的。关心的这个飘雪呢，应该是一位母亲。他说每周日要带着孩子上萨克斯小课，然后每周日的下午会必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你的热情的光临。当然了，还要感谢一下我们的网友李瑞进放单位，还有叶伟民，来到节目当中。那在这里呢，还要来欢迎各位听友们，哎，管他是发照片的还是没有发照片的啊，我的网友刚刚有人说了，我的名字叫做曲曲哦，欢迎曲曲。我这边的微信平台的后台字儿实在太小，能让我看到已经怪不容易的了哈、啊。非常非常欢迎你热情的加入我们的节目，欢迎一下张三五。OK， 点名到这里了，先告一段落。下面时间来继续听我们的电子音乐的舞曲内容，来自于 Benson Juventon 带给我们的 House and Bomb。 1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